寂寞。 音乐旅途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孙燕姿《我怀念的》。 想问为什么我不 是你的快乐，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得，自尊常常将人拖着，把爱都走曲折，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，能被逼失去难受，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挣扎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紧的右手，最暖的胸口，谁忘了？我怀念的是无言感动，我怀念的是绝对炙热，我怀念的是你很激动，求我原谅，保留我的痛。我记得你在背后，我记得我颤抖着，记得感觉汹涌，最美的烟火，最真的相拥，谁爱的太自由，谁过头太冷，谁要从我的心，谁忘了那就是承诺，谁自顾自己走，谁忘了看着我，谁让爱变轻重，谁忘了要给你温柔。 是一场越过天际落向永恒的旅行，原来一切只是美丽，当我终于明白我爱你，寻觅草甜的小鸡，每段小径都很甜蜜，被房间是枫叶的那片森林，连送过落地时都在开心，天气很晴，是遗憾，蔚蓝色的诗句，湖泊很近，而我学着朗读出不在的爱情。原始的黑巧克力，郁郁不如你，那庄园里的香槟，琴声不及你，古典钢琴弹不出你微消失的声音，爱你才是我最重要的旅行。谁蜿蜒的小径，云云不如你，用力挖上的雨滴，清澈不及你，你是这个世界旅行中最美的风景、yeah、最美最美的最美的 baby。 于是沙漠，于是寂寞，就像我们不说话的时候。于是冰墙，于是心暖和，就像我们牵着手的时候。天气很晴，你是遗憾，蔚蓝色的诗句，水流很轻，我的